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生疏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我是柳欣，我们今天继续请您欣赏第11届金门曲会闭幕式演出的实况录音。 好，下面这个节目呢，请大家欣赏荣获牡丹奖作品银奖的河南坠子《擂鼓战金山》。那么演唱者呢是张凯。 头秀发如墨染，

养育我的好母亲。老妈妈您这庐山的盛情我捧不下，难为您偌大的年纪还为我操心，这万语千言有何用，难表达我内心的敬意永长存。每岁子全家深深受感动，向大家鞠躬致意表谢忱。站台上正日朋友续后裔，蓝天下处处锦绣好乾坤，这正是扬子江相逢九州水，富士山分外相连忙昆仑，但只愿中日人民友好往来，世代相传永作武林。 好，下面请朋友们欣赏梅花大鼓二泉映月，演唱者呢是国家一级演员纪薇。

取就把情未尽，二人心潮似浪翻腾，